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每到周一呢，就是我们的串烧时间。今天第一个串烧所有的音乐，我相信同样还是您能够说出名字的，比如第一首来到你的耳边了。在第一段串烧当中为你安排的像圣母颂、梦幻曲、沉思，都是我们熟悉的音乐主题。 La donna è mobile, qual piuma il vento, goda cento, è di pensiero, sempre una mobile, leggia d'improvviso, pianto in riso, è menzognero. La donna è mobile, qual piuma il vento, putana cento.E sempre misero chi a lei s'affida, chi le confida, ma il cauto il cuore pur mai non sentesi felice appieno, chi su quel seno non viva amore. La donna è mobile, qual io malvento, muta d'accento. 我们的听众群里朋友们都在猜都是哪些曲目，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在串烧时间为大家带来的这些音乐几乎都是能够一下就能够说出它曲目的这些曲子，比如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曲目当中就会有圣母颂、梦幻曲，还有沉思，还有我亲爱的爸爸、女人善变，当然其中还包括一首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主题。那此刻我们来聆听的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肖邦他的 C 大调练习曲。还有朋友呢在告诉我某一个曲目的某一个版本，这个是厉害了。 Shenandoah, I long to hear you away, you rolling river. Oh, Shenandoah, I long to hear you.I'm bound away across the wide Missouri. 美丽，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这些音乐呢，其实都是我们听一下就能够知道是哪首曲子的这样的音乐，就是因为每周一是我们的串烧时间。欢迎各位好朋友，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继续聆听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我是王卓，马上回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Oh. 相信刚才听到了这两段音乐，大家会觉得特别熟悉，但是究竟是什么呢？比如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是来自于维瓦尔第四季当中的春，对吧？听出来了吧？但是却是一个改编的版本，是小提琴家丹尼尔霍普他来改编的。另外呢，刚才所听到的是巴赫的 E 小调长笛协奏曲当中的柔板乐章，继续来聆听吧。有的时候一丝丝变革其实也是一种新鲜的味道。 此刻听到的真的是雷鸣般的掌声，那这是来自于曾经的三大男高音，他们为我们演唱的《我的太阳》，卡雷拉斯、多明戈和帕瓦罗蒂。有时候我在想，每到周一的时候，我们的串烧时间其实都可以统称为一个串烧，就是喝彩。的确，每一段音乐都是经过时间历练所流传下来。那在我们此刻，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我们听到都能够第一时间说出他们的曲名，这就是经典的魅力，永恒的经典吧。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明天继续在这里聆听古典的经典。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儿郎》，周威作词，刘桥作曲，韩磊演唱。 千里冰